像白莲花呀。 洒洒啊，满天遍野。你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，你的心底是那样的纯洁。你是春 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大海呀，大海是我生长的地方，海风吹，海浪涌，随我漂流四方。大海呀，大海就像妈妈一样，走遍天涯海角，总在我的身旁。大海啊故乡，大海啊故乡，我的故乡，我